大家好， My Radio 可以话系香港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嘅网台之一。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支持嘅方式好简单，我哋有直播嘅时候，大家记得按时收睇、重温咧喺 YouTube 频道，同埋记得订阅 My Radio 嘅 YouTube 频道。最重要嘅咧就系每个月记得要交月费，仲有我哋嘅电子报《癫狗日报》。每个月200元，亦都需要大家嘅支持。支持 My Radio， 即系支持你自己。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 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LA 睇真啲啊！ 大家好， 系阿 Cyrus 啊，同埋阿靓女，靓女咩名啊 ？Rufa 嗱，咁啊，我哋今日其实咧， 你响网响网前快啲。 我哋今日其实咧，咪前系三个人，咪后咧都有成个同路人饭局喺度嘅咁样。 咁啊，好多现场观众嘅。 今日好多嘢要 cover， 咁啊，容许我两分钟讲讲啲交代翻啲嘢先啦吓。OK， 首先咧。美港同心咧已經過一萬人啦，即係耶！嗰一萬人嚇到咪？喂，我係元老嚟啫，喂，我哋都有五六個股東噶嘛。嗱咁樣，既然嗰一萬人咧，咁我以前咧都有少少 hold back， 即係感覺上啲人可能會話我哋。妖你班友仔喺度傻傻滾搞網台，都係自嗨啊，或者打飛機啊咁樣樣。咁但係既然有得過萬人，同埋我哋而家睇翻我哋啲節目咧，有啲譬如話，即係都幾得意嘅。前嗰兩個禮拜嗰條片潤啊何君瑤嗰條片咧，居然有14萬人睇。咁啊有啲就算有啲普通嗰啲片，譬如話上次你去聖地亞哥動漫節啦。都4000多人睇，咁啊嗱， 咁 Facebook 加埋 YouTube，Facebook 加埋 YouTube， 嗱 Facebook 加埋 YouTube， 咁 YouTube 嗰度另外都有成過千人啦，咁啊，既然過得差唔多一萬人，我亦都唔怕喺度啊，借用呢個平台咧嚟幫其他台宣傳啦，係嘛？不過首先宣傳之前咧，就係嗱，我哋呢度咧其實咧都需要廣告。我哋先前咧有個餐館啦，日本餐館啦，喺我哋賣過廣告啦，有移民律師喺我哋賣過廣告啦，有呢個移民顧問又喺我哋賣過廣告嘅。咁唔知點解咁多移民啊？可能因為我哋嗰啲節目咧係唔會鼓吹喺呢度，然後叫香港啲人加油或者叫香港啲人撐住嘅。我哋唔敢做，我哋只會叫香港啲人移民。因為呢個比較實在。 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循正當嘅途徑嚟移民。 即係因為你可以的話，你可以移民到嚟美國就梗係好啦。你唔可以的話，其實如果你有個大學畢業啊，你嘅專業文憑啊咁樣，你移民澳洲啊嗰啲其實都好方便，甚至唔可以的話，台灣都得㗎，甚至唔係話喂。馬來西亞都唔錯啊，而家係咪啊？ 日本都冇嘢，日本 就比較難啲啦。但係所以話，如果你話嚇喺香港，譬如我有啲舊同學讀開 N 展嘅，本身科大高材生，但係其實出嚟因為單一工業都係要做金融嘅。咁喂，我哋啲代佢哋都撈咗一筆啦，撈咗一筆其實可以搞 EB5 都得㗎，可以搞啲投資移民都得㗎，可以搞技術移民都得。不過今日唔係講呢啲，就想講嘅就係話，我哋其實咧。監製已經喺後面度咗幾個移民套餐嘅，唔係移民套餐，廣告套餐，好幾個廣告套餐。嗱，咁呢幾個廣告套餐咧，我哋都參考個天下衞視，參考個 AM1430。啊，仲有啊 ，Ken 大師 ，Ken 大師咧係其中一個股東同埋其中一個 founder 啦，一個始祖啦。嗱 ，Ken 大師畢生嘅心願咧，就係想打低 AM1430 嘅。嗱，如果 Ken 大師而家睇緊咧。我哋已經打低咗 AM1430 嘅，如果當人數嚟講嘅話，我哋過萬人 AM1430 得個800人嘅啫。 聽下先，成日要蒲頭先啦，係咪？ 唔係，佢而家喺香港做緊特法嘅，其實、哦、啊咁樣，咁啊嗱，都係嗰句，如果大家有興趣落廣告嘅話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 message 我哋，咁我哋團隊咧就好快咁會同你哋接洽噶啦，啊咁啊 send 幾個廣告套餐，我哋嘅廣告套餐保證 AM 1430嘅三分一都唔到，價錢啊咁樣。咁啊，此其一啦，咁啊，此其二就係、是。在這裡想講下其他的頻道啦，其他網台啦。咁我哋其實作為獨立一個獨立媒體咧，我哋因為好感激啊三藩市同埋香港嗰邊嘅朋友啦，即係呢個開名啦、大鼎樂啊、三藩市中進啊，同埋幾個 KOL 啊、KFC Sir 啊、燕凡啊，佢哋做咗個節目。 Andy 高又 Andy 高又係啦，但係 Andy 高就另計 ，Andy 高我又要推薦佢嘅節目，因為 Andy 高咧。就調翻轉喎，嗱好多人咧就電台跳咗嚟網台 ，Andy 高咧就網台跳翻入去電視台喎。嗱佢而家天下衛視逢星期日晚凌晨就有一個叫做由零開始啊，係講零節目，咁佢會請啲師兄啊嗰啲嘅，大家要睇啦。咁另外大領落啊燕反嚟咧，佢哋咧做咗個 live 嘅時事節目，就係、是北美自由風就可以封煙嘅。咁呢個節目呢本來呢就喺 Open Sky Radio， 但係而家大領落自己出嚟搞啦。咁其實我哋不嬲鼓勵百花百花齊放嘅。有一日如果 Terry 自己出嚟搞條頻道都得㗎。嗱，講到自己出嚟搞 ，Dennis 呢 ，Dennis 大家好熟悉 Dennis， 以前天下正經嘅 Dennis 呢，佢係自己搞個台啊，佢就醒啦，開咗個第一個晨早封煙節目啊，叫咩名？ 天下正經 㗎，天下早晨，天下早晨嗱、啊。如果有機會咧，技術上許可咧，我哋都希望同佢聯播嘅。每個朝頭早封煙嗱、啊、，AM 1430都做唔到啦 ，AM 1430都冇封煙節目。 佢做咗封煙，你已經開始咗未？ 籌備緊。 咁我 星期一至五。 咁我第一個打去播你處先啦。啊 因為而家興封煙啊！ 我最中意做呢啲嘢啊！ 好啦，咁跟住講到大領落，另外一樣嘢我哋要感激佢嘅咧，佢一大領落啊、祖利安啊、同埋啊、中進啊，佢哋咧就好有心啊，一路咧都同香港嗰個星火同盟啊喺度做緊嘢嘅。咁星火同盟係啲乜嘢嚟嘅咧？嗱，大家睇到呢個幾靚嘅襟章啦，咁啊可以梳埋佢啦，咁樣佢哋設計嘅， 哇，知道啊！ 咁星火同盟。其實咧都係一個組織，但係呢個組織咧係幫助嗰啲泛民幫助唔到嘅意思啦。咁、可以咁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今日就個個係咁講啦。咁啊，包括咗我一陣會講嘅呢個就係泛民覺醒嘅問題。個個係咁講啦，但係2016年即係唔係講緊唔係好耐啫，三年前魚蛋革命。梁天琦被捕的時候都是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當時的香港是怎樣？當時的香港是跟他割席。 當時那些人覺得他說的話是沒用啦，沒什麼效用啦。 劃清界線是不是？但是回心一想，那次的魚蛋革命，2016年的魚蛋革命，其實很多人被捕，很多人被判這個暴動罪。舉個例，而家我哋譬如話有一個僆仔叫做鍾志華，阿華，我哋叫華仔嘅，一判十幾歲啊嘛，十零歲暴動罪，一判咗45個月。蘋果係唔會報導嘅，主流傳媒係唔會報導嘅。 三年幾四年。 亦都嗰啲咩守護香港基金啊，咩守護公義基金啊，嗰啲錢咧，援助唔到佢，去唔到佢度。只係普羅試過有一次籌款。即係籌到咁啊，俾佢父母咁解嘅啫。咁呢個星火同盟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咩咁啊？我可以咁講，好似一個 umbrella coverage 咁啊。即係嗰啲其他 coverage 唔到嘅嘢，冇報導嘅嘢咧，佢哋會做。即係我哋叫嗰啲叫做咩啊？如果 如果主流傳媒是高牆的，那他們就是雞蛋咯。我們一定站在雞蛋的。 這個星火同埋這個是主要是幫他即係講主流傳媒沒有報導，而又被人捉了或者判了更加重暴露罪啊、剩啊嗰啲。 同埋很實在的就是會籌款幫助屋企，幫助屋企，幫助他不止幫助他屋企。同埋幫助佢揾律師上訴，即係你知咧，好多譬如13+3啊，或者係咩 DQ4啊嗰啲咧，佢有好龐大嘅律師團喺背後，英文講喺背後， 即係唔可以而家做緊嗰啲咯， 係啦， 唔可以做緊，唔可以啊，幾個公民黨律師啊，咪做呢啲咯，但係通常佢都冇照顧翻頭先你講嗰啲星火同埋嗰啲兄弟啦，係嘛？ 同埋即係。當年魚蛋革命嘅意思啦，既然你今日都用得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口號啦，咁我覺得你應該要俾翻啲援助當年嗰班細路仔啦，呢個係咪咁樣？ 即係口號你用咗， 口號用咗啦，即係 支援就冇啦。 一陣間我哋會放翻尋日喺 LA， 黑夜 喺 LA 呢個示威嘅一段片嘅咁樣，但係未講到呢個題目之前咧。我哋想放條片俾大家睇嘅，啊呢個就係一個自稱沈大少嘅冒起嘅灣區 KOL 嘅，咁啊去片先。 我個名係沈哲瀚，英文名 Stanley Shan， 我喺加州做律師，律師號碼263404，我係喺香港出世嘅，1980年。咁過去呢幾日。早上我起身大概9点钟的时候呢，即是说香港差不多凌晨12点、就见到有一些年轻人在警察局面前去搞破坏。那今朝早呢，我就看到是在黄大仙的警察局前面，那些年轻人呢就在那里烧啲衣纸，就话俾啲警察厅是喂俾佢哋食嘅。那而且呢就话俾啲警察厅呢，就话依家12点啦，你要放催泪弹咁样。咁好明显地啦，呢啲年轻人已经完全失去晒理性，而且佢哋係冇资格去进行任何嘅政治活动。政治活动只係佢哋一个藉口去捣乱搞破坏。咁我想大家知道嘅就係呢啲年轻人呢，佢哋係想入监仓，又或者想入精神病院。如果只係得一两个咁样嘅年轻人呢，就好容易办事嘅啫。咁但係我估计依家喺香港大概有几千个同类型嘅人都有同类型嘅思想同埋倾向。咁所以变咗就唔係个别嘅问题啦，就变咗一个社会嘅问题。所以我喺度呼吁大家喺现实嘅生活又或者喺网上高同呢一啲人划清界线。如果你係呢一啲年轻人嘅家庭成员，係佢哋嘅父母的话呢，我要求你夜晚黑将屋企道门锁咗佢，唔好俾佢哋返屋企。如果你哋係经济上支持佢或者俾零用钱佢的话呢，由依家开始就唔好再支持佢哋啦。如果你係呢啲人嘅雇主，我要求你哋马上将佢哋解雇。如果你係即係呢一班人係有书读嘅，佢哋係学生的话呢，我亦都要求学校将佢哋踢出嚟，就佢哋冇资格去读书㗎啦。因为佢哋依家係想进入监仓，又或者係精神病院，是但一个地方。我哋作为社会应该係協助佢哋达到佢哋嘅目的，等佢哋尽快可以进入监仓，同埋尽快可以受到精神病嘅治疗。我今日想讲嘅就係咁多。呢啲人呢係冇资格叫自己做皇师，冇资格叫自己做革命者，冇资格叫自己做示威者，甚至乎暴徒都冇资格，因为佢哋失去晒理性，同野兽冇乜分别嘅啫。咁所以佢哋应该就係返去入去医院食药，又或者去监仓嗰度思考一下佢哋自己嘅行为。今日讲到呢度啦，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 好，嗱，头先睇完阿沈大少嗰条片啊，咁啊，沈大少点解会抓到我哋 attention 咧？佢其实自己一条友咧就搞咗个网台嘅， 咁啊，每日咧有好幾個節目出，但係好幾個節目其實都係佢自己嚟嘅、嗯，但係用唔同嘅身份，有沈大少啦、沈律師啦，同埋阿沈 Sir 啦，或者 沈四官 啊，即係都有幾個身份，同埋叫台長啊，咁啊有幾個身份嘅。咁啊有一個節目咧，就係、是、夜晚影住佢做運動，叫沈大少做運動，每晚就係攞部機咁影住佢做運動嘅啫。咁所以我就中意叫佢做沈大少啊。咁樣 做邊個 節 目 先？ 做尖。咁佢、啊，我幫佢諗埋啦。佢、啊，我幫佢諗埋下一個節目，沈大少出貨啦，不如。 嗱，呢個沈大少咧，佢自稱自己就係黃絲嚟嘅。但係咧，佢就講咗話，喂，同香港政府獻計啊，佢話呢班咁樣嘅暴徒，呢班咁嘅黑衣人，如果即係佢哋咧，就唔屬於呢、這個唔屬於呢個社區嘅，亦都冇資格，冇資格去示威，佢係屬於呢個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嘅。如果係老細，如果佢有老細嘅，老細開除佢。佢有老豆老母嘅，老豆老母唔好俾佢翻屋企，等佢自己出去獨立，出去自立。咁啊，佢如果係翻緊學嘅咧，學校就開除佢咁樣樣。咁、如果個個都根據佢呢個方法咁做的話咧，咁就香港就會冇曬呢啲咁嘅暴徒啦，咁樣樣。 好交喎，交得滯。 好交得滯，即係喺工作上邊打壓你啦，喺呢個學校裏邊打壓你啦，全部全方位打壓你啦。 但係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是。沈大少呢條友只係冰山一角，因為我身邊其實咧好多朋友喺 LA 嘅朋友、海外嘅朋友咧，佢都話：喂，民主係要爭取，抗爭都需要嘅，但係暴力就唔得噶啦。咁啊，一去到暴力咧就唔得噶啦，即係一定係要和理非嘅。你一出手咧就錯噶啦嚇咁樣。 有好多設好多框架嚟去抗爭咁樣。 你可以講下你其實你點睇啊？喂， 我覺得依家嚟到呢個位冇得分得咁細噶啦，即係有少少即係冇你已經去到好爆啦，冇理由我好爆，跟住又要綁手綁腳，咁有啲好無厘頭，即係好 defeat 個 purpose 啊。係啦，即係但係我自己咧就會覺得就係、是。我發現我啲朋友身上，佢哋有啲咁嘅即係分析嘅時候咧，佢哋嗰個 mind stage 咧，仲係 stay 喺香港係頭嗰十年過渡頭十年嗰個空間裏面咯。咁佢哋即係對於依家嗰啲人民嘅挖電啊，或者嗰啲貪污貪挖出腸嗰啲咧，佢哋係冇未，其實佢哋未。connect 未接受到。 我想問下你嗰啲朋友係移民咗嚟幾耐，定係啱啱過嚟，定係讀緊書？ 哦，好耐啦，好耐。我諗都早過我移民添啊，有部分。我諗其實係早過我移民添啊。我係九十年代中嚟嘅。嚇，佢哋我諗九十年代初或者八尾咁樣咯。嚇。 咁啊，真係離地撚喎，真係。 但啊，即係我覺得。係啦，我都本住好心去即係俾個嗰啲叫咩啊，即係beneficial 意點歸於 被告， 即係我好心就係、是、即係佢哋個 mind stage 仲係 stay 喺香港初期過渡嗰陣時咯，即係覺得係咯，覺得依家佢哋見到嘅嘢係好unreasonable 嘅。 即係佢睇呢樣膚淺啦，同一樣道理啦，即係我。 我覺得佢腦補咯，即係腦補。 可以咁講啦，即係。 早你安講嘅。 或者好似 old fashion， 或者仲係停留咗即係我會有啲香港啲朋友咧，仲會話咧，香港嘅警察唔會打人。即係佢仲講啲嘢噶嘛？ 片有曬 嘅 喎。 佢仲係話呢啲嘢。 假嘅啲。 佢仲話啲香港警察唔會打人嘅喎。 無線拍嘅，佢覺得。 佢仲係佢，因為可能佢仲係睇無線啦，可能佢冇睇其他傳媒啦，都唔緊要啦。就算佢有睇，佢都係覺得佢都會有另一樣嘢 justify， 佢唔係打人嘅，佢唔係打人嘅。 或者我佢只不過係佢行動需要。 同埋另一樣佢就話。 佢執緊法。 你咁做啲咁嘅嘢，就要幾差打啦。就係咁。係 咯 係 咯，我 係 啊，我 佢就覺得嗰樣嘢係唔啱嘅，但係咧，因為你做啲嘢咧，所以 justify 都俾差 佬。係啦，抵死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有啊，好多。 所以係好多，仲係好多。雖然你話有一二百人，有二百萬人出嚟上街，但其實都係 我覺得係幾個原因去構成咁樣。 係啦， 即係一來就係佢哋個即係嗰個 未接受到依家真實個環境啦。二來就係、是、即係其實仲係 stay 喺嗰、那個。 同埋佢，我有啲人就話：，逃犯條例其實唔係咁差嘅，只不過林鄭 present 嚟差咗啫嘛。其實佢逃犯條例，有啲人仲講緊話逃犯條例呢啲係好嘢嚟㗎。 哦，係啊，即係好多個説法啦嚇。啊，好多個説法，即係好多就係話即係話哦嗰啲出嚟示威啊，或者嗰啲無用武嗰啲只不過係成個示威行動嘅一小部分被騎劫啊。跟住話嗰啲罷工咧就係嗰啲一小部分嘅人阻曬全世界，跟住咧就話佢哋咧去騎劫咗人哋嗰個話語權，其實人哋都唔係想咁樣樣嘅咁樣。 唔係佢成個香港反對呢樣嘢嗰班人咧，最緊佢成日都講一個 point 嘅就係話阻住曬，成日都阻住我。阻住曬呢樣嘢係好，係佢哋個 selling point 阻住我。 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我講到底咧，即係快少少就係、是，即係我有啲跳啊。咁就係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斯德哥爾摩嘅，即係我都講，我都唔知道你有冇見我啲 post， 我都即係我覺得點樣拆，無論佢係因為文化概念啊，定係佢對香港現實嗰個環境係有個脱節啊，一個即係咁我覺得拆到最低嗰一層，其實就係拍共產黨嘅啫。如果將拍共產黨呢一層搬曬嘅時候，所有上面嗰啲全部都係粉碎嘅，都係唔成立㗎。 可唔可以就因為拍共產黨係咪有啲奴性咧？ 就變咗咪斯德哥爾摩咪就係其實自己拍嗰樣嘢。唔知道，或者佢用其他嘢掩藏，所以佢唔知道自己怕咯。 同埋可能佢放個頭放咗個窿度， 佢就會話：哦，其實我唔係怕我唔係怕共產黨，係因為啲人真係好衰咧。我唔係怕共產黨，係因為其實我都我哋個環境都未去到要佢抹曬面啊，或者我個生活都唔係咁差啫，我仲可以忍受嘅啫嚇。即係我諗，即係文化上就係、是。譬如中國人咁啦，中國人就會比較係逆來順受，唔去到逼佢反嗰一刻咧，即係其實中國人唔係驚死嘅，中國人係驚同人抹面啊！如果你唔去逼到佢同人抹面嘅話，佢死都冇所謂。你逼到佢同人抹面嘅時候，佢就同你死過。 其實我理解係好簡單嘅啫，你要和你飛啊嘛。2014年嗰時做咗啦 ，work 咩 ？work 啦， 佔領中環個個坐喺度俾你拉啦。你話你非暴力？ 但 係最後都混入咗啲人落去。 一班人咧，因為其實呢啲嘢係下意識，佢唔係上意識，佢唔係即係好似我哋咁去用即係組織出嚟。 其實你頭先講嗰個 point 咧，就係冚單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真唔吉對用唔知妥，未搞到嗰班友仔，你話成班友仔搞住我，搞亂曬。譬如好似話喺嗰個佢佔領嘅紅隧嗰度咧，有個收費員咧，有個收費嗰個管理員咧就出嚟就話你班友仔喺度阻住曬嚇，你唔中意嘅咁你就移民啦，你離開就嗰、 哦 那個你睇過你睇過嘛？ 係 啦 係阿姨啊嘛， 係個阿姨肯講啊嘛，佢就 你講開嗰啲片咧，其實後尾咧亦都有條片咧係發現咗，其實最暴力嗰啲係警察混入去嗰啲，係 咯， 黑衣人裏邊係有警察，呢、這個已經係證實咗咯。是他們煽動的喎， 係啊， 即係話佢哋同埋好 buy 咧，收買論啊、煽動論啊、收錢論啊，佢哋好 buy 呢啲嘢㗎。 喂，屌你老味，收錢論點可以咧？你諗下， 佢好 buy 㗎。 唔係你用常理諗下先，你常理諗下先。嗱，你我俾錢你一班人去，但係而家咁樣抗爭運動個個禮拜都有喎，咁個個禮拜收錢咧，一筆俾就俾成幾千人，咪 啲僆仔飯都冇得開，要眾籌買曬麥當勞啲飯 票。其實其實最初呢個是一個即係共產黨即係放出嚟嘅嘢啦。咁人哋唔知嘅時候就會話係喎，我哋都係謹慎啲好啲，唔係俾外國人利用咗。咁但係咧，慢慢咧，你到即係好似佢嗰個影響咧，個社會影響咧越嚟越涉及多層次嘅即係社會階層嘅人嘅時候咧，咁開始就會去即係否定呢一個理論。但係咧，仲有好多人咧未喐到佢嘅時候，佢哋都仲係相信。 真唔吉就唔知痛咯。 係啦係啦，仲係相信呢個收買論嘅。咁但係其實咧，收買論咧呢一樣嘢咧，其實點講啊？佢一發放出嚟嘅時候咧，就變咗佢係否定咗政府嗰個惡政嘅。 嗯。 咁話只要係外國人利用你嘅時候，我 阿爺點樣為所欲為都 OK 噶啦 ，OK。總之唔好仲美國 講埋幾個 point 啦，嗱收錢啦，我國勢力啦，有幾個 煽動啦， 煽動嗰啲全部萬能 key 嚟嘅，隨時都可以插到落去嘅，係全時幾時都可以用嘅。 即係一啲陰謀論咯，即係令你驚咯。 嗱，嗰啲就係好張嗰個 point 啦，但係同埋講翻好多香港人就話咧，721元朗嗰單嘢咧係尋仇。啲人仲講緊呢樣嘢，好多人仲講緊呢樣嘢嘅。 嚇！ 係啊，我聽到香港嚟嘅朋友係咁講嘅。 我未聽過呢、這個。 我聽到啦。佢咁佢有啲人係覺得係尋仇啊嘛。佢頭先你話錯就係 disregard 嗰樣嘢啊嘛，因為 但係冇差別喎，咁咪否定咗尋仇呢樣嘢咯。 咁啊，尋仇同埋你真係白衣人打係差兩樣嘅回事嚟噶嘛？ 嗱，因為如果你一個人你話要反暴力咧，咁你應該要反埋當權者嘅暴力，你應該要反埋黑警嘅暴力喎，係咪先？咁 咪係咯，同埋如果佢話哦示威者唔可以咁樣，咁同樣警察都唔可以， 仲有 唔可以唔著制服，唔可以冇 number， 唔可以冇委任證，唔可以冇 warrant 咁噶嘛？ 係， 即係你同樣。 我聽到喺香港嗰邊啦，有我識啲人啦，同埋呢邊都有咧，就係話警察不嬲都打人噶咯，警察都打人噶咯，係咪先？咁你覺得執法呢樣嘢啱？ 佢真 係 愛嚟係捉嗰啲有嫌疑嘅人，佢係想破案，係即嗰啲佢已經有少少證據。 唔係，我唔知道佢係咪有個證據啊？佢警察以前都打人嘅，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佢打人佢冇咁張揚，嗰陣你拉你翻差佢先打， 一來啦， 肌肉上 砌佢，係啦，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係揸住個支咁嘅嗰啲槍咧，就射你背脊，即係做好多撲街嘅嘢咯。 係啊 係 啊。 嗱，由於警察濫暴咁緊要啦，咁所以咧， 即係傳媒面前已經唔遮面， 冇錯，已經唔 care 啦。所以啱啱呢個禮拜咧，全世界咧都有一個係反暴力嘅示威啦。咁我哋有一個特派記者，佢就。冒住生死啦，咁樣去到，去到 LA 拍咗啲特約嘅，咁啊放俾大家睇，咁啊我哋翻轉頭再講呢個黑警暴力呢個問題啊。 睇條仔喎，咁又遊行啦，我大概估計應該有成五六百人左右啦，就係咁啊，睇下呢度就係咁啊，即係仲有好大好多人喺後邊嘅，啊，就係咁啊。 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 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 多謝多謝。 Free Hong Kong， 點解唔 善啊 ？Free Hong Kong， 點解唔善啊 ？Free Hong Kong， 點解唔善啊？ 好多人嚟都好嘅。好啦 ，Thank you。 咁如果俾個雜種咧，咁啊即係成個香港就係佢個仔喎。 哦，即係有人有幅圖咧，就話個第一個瓜就新疆，第二個瓜就西藏，碎咗噶啦。第三個瓜咧就係、 是、 個 新疆哈密瓜啫，正。 熊貓咧就攞住香港，就第三個瓜到佢，第四個瓜咧就到台灣嘅。咁我覺得都仲有譬如話澳門嗰啲咁樣嘅，咁即係或者其他啲省城市咁啦。 我想唔想同阿林鄭講嘢好唔好啊？ 但係即係係咯，呢兩個都解得通。但係我會覺得我會比較傾向對雜種呢一個説法嘅，我自己個人。 我都覺得係，我 buy 你呢個説法。 即係佢講呢樣嘢，個級數係去雜種嗰邊，即係講佢係同雜種即係 send 個 message。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咯。心 因為林鄭連呢個工聯會麥美娟都可以少佢老母嘅，咁李嘉誠都唔會低頭同佢講嘢啦，都唔同 level 啦。 阿袁秋都出咗個 post 就話咧，佢林鄭成日開記者招待會就講。呢樣講嗰樣，演習同你一樣啦，但係佢都話都冇解決方法。 同埋呢個 moment 咧，香港仍然係幫緊大陸生領金蛋嘅，你冇理由殺雞取卵， 冇理由。 即係佢嘅意思係你逼得太盡，咁啊真係搞到而家香港話咩嘢全部攬炒， 而家整呢樣嘢攬炒咯。 冇意思㗎，美國收翻香港法，衝入台灣啦。 因為就係習總真係有最後話事權啦。 嚇、啊！ 咁二來就係、即係大陸過去最近呢幾年嘅手法都係好強硬嘅，對即係地方嘅勢力都係即係就唔點水佢咁樣。咁即係佢有機會，即係啲人都話咁甚實，就係佢可能香港真會逼到大陸會去到嗰個位嘅。 嗯。 咁有呢個可能性。咁所以即係 你諗下，直至到呢一分 鐘， 阿 Trump 加25% 關税，阿 Trump 禁制輸出技術，呢、這個都唔合派喺香港度， 係啊， 都係大陸嘅啫喎， 嗯， 係啊， 就係因為嗰個香港 咁快啊！ 如果你揾人玩到，咁其實可能阿李嘉誠係話俾習總聽。但係可能都係同阿 Trump 夾定，有人玩到阿 Trump 要收埋香港法嘅。 阿 Trump 都話：咁到時高科技嗰啲產品啊，呢樣嗰樣咧就去唔到香港咯，真係。 咁你咪香港咪變咗一個直轄城市咯？當香港變咗一個直轄城市嘅時候，人工你唔夠大陸平，咁啊論搭馬你又唔夠大陸人多，咁你香港係輸曬，即係真係到時真係攬炒，其實人又攬炒。 我會問個問題就係大陸係。是不是真的為了個權力而不要金蛋？這個是我會問的問題，真的很簡單的。 其實我就想說這件事呢，就是你班撚樣成日說香港是屬於中國，那不如香港不要叫特別行政區，是不是？那不如林鄭月娥不要叫行政長官，就直接香港，我覺得香港只不過屬於中國一個城市，是不是？那不如不要叫特別行政區呢， 他經常都站兩邊的嘛， 是 的，喜歡就一國兩制，不喜歡就是屬於中國的，屬於， 但 是 不是， 他說完這個， 英國佬說要他尊重這個聯合聲明，但是中國說聯合聲明是歷史的東西，但是一國兩制不是 power 成個聯合聲明的嗎？咁佢真係自打嘴巴，咁應該 成日都自打嘴巴。 咁即係佢應該唔安啊！一國兩制喎，特別你問我講咩？ 其實我哋今日呢度咧有一個 Facebook 認證嘅 KOL 喺度。嗱，你知道 Facebook 認證藍的認證係好難㗎啦。阿 Harry 喺度。Harry 你點睇啊？ 我唔知點睇。 啊！ 我現場 觀察你覺得香港人會繼續攬炒啊？你覺得大陸攬住死，定係你覺得其實大陸自己都唔知想點？因為佢裏面本身有權鬥， 我 又或者會出解放軍， 我覺得會炒，我覺得會出解放軍。 你覺得係？ 我覺得會 解放軍。我都覺得會炒 咁 樣。 但係一出解放軍就會有香港關係法嘅喎，一定玩完嘅喎。 基本上咧，我覺得大陸咧就想棄佢好碎，佢寧願保住自己嘅政權，寧願。壓縮到香港，即 係寧願自己人， 我哋 寧願自己人民受苦。 係啦， 寧願鎖國。 係 係啦。 係啦，成班成班人養咧就翻食草。 係啦，佢就寧願咁樣。 因為中國以前都係農民社會嚟噶嘛，而家都係啦，係咪先 ？Cherry 咧 ，Cherry 比較偏南嘅 Cherry。 唔 係， 但係呢個説法都係 Cherry 嘅説法啫。 但係我啲同嗱，你講講，你講話佢出共產啊，出出兵啦， 出奴隸。 佢要大聲翻啲，大聲翻啲。 係穿住解放軍衫出嚟香港，定係換衫出嚟香港？係兩套喎。 依家就係 undercover， 我諗第時真係名刀名槍啦。 咁呢樣我覺得冇可能性。 嚇，因為要保住香港呢個金蛋地。 唔係，但係我覺得 一其二就係佢嘅做法，即係如果我咁睇啦，當我而家反緊嗰班係第一個將軍都出嚟香港嘅。將佢講嚟香港，離開啦，趕走曬佢。咁然後你新嘅香港人慢慢落，咁佢成個移，咁你第一個 generation 嘅香港人移民過去，去咗台灣、落嘅，個重心係偏向香港，咪偏翻到中國大陸。 喂，但係 如果嗰時你再洗腦，咁到時佢話名義上話叫收納，即係其實係將第一個 generation 嘅香港人同馬來西亞落嘅融合曬，之後再下一步先就收，最後先收台灣。 但係我 真係好少部分嘅 我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其實咧有一樣嘢就係咧擺人上台呢樣嘢咧係好撚重要嘅。就正如咧林鄭就擺警察上台，揾警察做政治工具打壓香港市民。OK， 習總或者中國解放嗰邊就擺香港警察上台，即係佢覺得香港警察仲 handle 到啊嘛。咁佢壓力咪放喺香港警察度咯。 佢其實根本係佢係一個 cushion between 解放軍同埋香港人。 係啦，係啦， 即係 last cushion。 係啦，即係佢覺得 攞咗好噶啦， 同埋好，同埋你記唔記得佢仲有呢個音波炮同埋嗰個咩車啊？水炮車未出啊嘛，即係佢感覺上佢覺得就係警察仲可以 handle 到。但係我就想記得，其實咧， 唔係其實佢咧，即係我唔知係即係咁講係咪回應翻你個所謂感覺上警察 handle 佢依家真係好似一個 stripper 咁喺度除衫除證，除證哥即係唔好意思，吹弱咗少少，我作為女性，即係除證哥上面同埋條 係 咁，依家係揀緊要去除邊個？ 男人最享受是除緊個 moment 嘅，除曬之後咧落曬驚喜㗎啦，真係。 你講緊香港？ 唔係，我講緊除衫。 唔 係。 即係香港人其實唔係香港人好想咧出解放軍㗎嘛，其實。 因為 啲人 抵 到點化骨啊嘛，呢啲圖片。 嗱， 我 一出解放軍就變咗國際性嘅時候，就打仗喎，真係打仗。 我 個問題點解香港人唔敢講咧？香港人根本就唔信會出解放軍啊！即係覺得睇 唔係啊！其實咧，而家咧中國大陸咧係唔係淨係睇嗰個黑警點樣控制咯？其實再睇翻香港啲市民咧，你玩呢啲咁嘅嘢咧，你可以玩幾耐？ 冇錯啊，冇錯啦。 佢睇你玩幾耐？ 唔 係 啊！佢其實佢係咁咧，佢最底個佢其實依家仲喺度蝕啲嘢，就係諗住唔開禮牌啫嘛。佢禮牌人都知係乜嘢。 佢而家就睇死你香港人。不合作運動、抗爭運動，你可以做到點啊？ 睇你攰啦，係咪？ 唔係，就我講兩句。其實我覺得 兩句好啦。 啊，因為呢個 Vincent 嚟㗎，你自己 講少少，講多啲。 探子報咗明喎 ，Vincent 忍唔住要爆。 其實我覺得咧，大陸咧，佢好想，佢又好想用武警，然之後用解放軍。如果佢唔想。去鎮壓嘅話咧，佢就唔使揾人到入去去撩你哋。但係啲香港人咧就好醒，你撩佢咧，佢就哦翻屋企啦，高康，我哋唔會再同你哋去糾纏落去，即係佢哋唔會中計。其實香港人咧真係好聰明。我重申就係大陸佢哋好想去鎮壓香港，但係揾咗藉口。但係啲香港人咧就唔中計。 但係你頭先話香港好聰明嘅一樣就係話，你之前喺嗰個喺個機場咪捉咗個大陸人嘅，或者捉咗兩個嘅。但如果嗰兩條撚樣 係假，一份記者嚟， 假扮人群，但係你自己又心入邊就攞翻武警嘅 ID， 中國公安嘅 ID 喎，你就戇鳩咯。 你要知道佢哋啲人係咁蠢柒嘅嘛。 我尋晚咧就睇翻嗰套《逆權風雲》啊，講緊。南韓1987年嗰時咧，其實個情況係同香港今時今日一樣。 咁嗰時啲人諗，嗰陣時啲警察係點做嘅？嗰時啲警察咧，當年咪嗰啲大學生成日示威啊，佢哋會捉啲大學生，屈佢哋話佢哋共產黨，因為嗰陣時係韓，即係兩韓關係緊張啊，就屈佢哋共產黨，然後咧就拖除佢哋，咁直至到江州有一個大學生因為咁樣死咗，而跟住就揭發咗好多嘢。咁啊，當中有法醫官啦，當中有主控官啦，佢哋有良心嘅，咁嚟去揭發呢件事。咁其實想講嘅就是，當時南韓嘅警察一樣係咁做噶，屈打成招啦。 係咯， 屈佢哋係共產黨啦，即係等於而家你屈佢哋係暴徒。 唔俾你見律師啦， 唔俾佢哋見律師啦。然後死咗嘅話就即刻火化咯。同埋出嗰啲招數咧，係同依家嗰啲一模一樣嘅，揦渣到啦，又混入去啲學生度啦。見人就打啦，即係有啲行個街咁見人就俾佢捉咗，又俾佢捉咗話佢暴動噶啦。 同埋揼記者咧， 揼記者啦，同埋揼記者啦。咁呢度就逆權公民，即係我就睇翻，哇！同香港2019年一模一樣，根本香港就係落後咗南韓30年。咁啊，你講翻啦，頭先啊，我回應翻啦，頭先阿 Vincent。冇錯，啱嘅。因為如果 common sense 啊嘛，通常我會做嘅嘢，一個人會做嘅嘢就唔會打口炮，就做咗噶啦。 係咯， 我成日都話我會買呢部車，買呢部車，成日都講嗰啲人真係唔會買嘅，真係買咗，真係有錢買嗰啲買咗啦。 真係講得太多。 講你一個 point 就話咧，成日話中國咁強大，咁你 from day one 開始，你唔好同 Donald Trump negotiate 啦，係咪先？係嘛？成日話自己咁強大，你低温開始你就唔好同咗當到中糾纏啦，係咪先？應承我啲嘢，跟住又反口，係嘛？應該就我唔同你貿易戰，你關税嘅，咁我咪三埋門自己 咩？咁串係咪？ 係咯。 同埋咧，佢之前佢咪成日拍啲片宣傳片，嗰啲解放軍宣傳片或者嗰啲武警宣傳片。 係。我自負。 啊，我自負。但係佢咪 show 咗嗰啲幾咁多人？我初初睇嗰條片。如果唔開個聲咧， 閱兵佢閱兵嗰啲嗰邊係啊， 我以為係張藝謀嘅新片㗎，千軍萬馬咁即係算係點都走。2019年 現代版嘅黃金甲係嘛？ 真係美國同你打嘅時候，你睇下美國係點打呢、這個點打呢、這個中東戰爭，點打呢、這個阿富汗？人哋人都唔使聲佢㗎，人哋喺嗰只航母艦嗰度隔住幾廿米射啲炮過去嘅。無人機嗰啲沙漠戰爭派嗰啲無人車，嗰啲機械人做偵察嘅拆彈嘅， 一兵一卒 喎。一句講曬啦，佢唔驚你個中國，知難過，知難過。 佢因你人多，我真係睇完條片嗰陣，中國人真係 知難， 真係平啲錢啊！今時今日仲要千軍萬馬走去送死， 知難過。 美國一架無人機炸落嚟，炸到人家富貴啊！ 知難過，死一千當五傷。 唔係啊，美國咧一個嗰啲雷射上面擠落去咁樣 嘅事。你知唔知嗰陣時啊？阿侯賽恩啊，講緊侯賽恩嗰陣未死嗰陣時啊。 唔係賭神賭神， 唔係我哋講嘅，唔係斯坦文啊。當年啊，美國嗰個衛星啊，已經影住阿侯賽恩著住件睡袍走出去露台嗰度啦。 即係咩料嘅樣係嘛？ 高啊都高，問個國防部長，只不過佢嗰陣時。只不過嗰時硬底個人都係唔好住啦咁樣樣嘅，係睇到曬嘅。如果嗰時一撳掣，已經個衛星射咗嚟，射死咗。 而家你美國嗰個方面去到射激光嘅，而家你國支那國仲係講仲講 射槍啊，攞十支啊。 唔係你而家仲係千軍萬馬咁樣攞住支槍去打仗，冇人敢做噶啦嘛。問題都係你嗰啲全部熱能探測器啊，嗰啲咁嘅 即係而家就講曬，唔係靠白油 食腦㗎啦。 係啊， 不過我想提，順帶一提，美軍係實嘅。啊，美軍報嗰啲死傷人數咧，多數都係誤炸自己有嘅。 誤炸自己， 唔係俾敵人炸死， 係自己打死自己嘅。 唔係喺直升機、直升機炒嗰啲咧。 係直升機自炒，因為美軍本身就多少爺兵，即係嗰啲僆仔根本就係軍室長大，根本佢唔知咩叫打仗。佢本來可能參加美軍，諗住跟住，當完兩年兵之後 free college 喎，可以大學爆又唔使錢喎。喂，買屋嘅1%喎，攞嗰啲 veteran 嗰啲 mortgage 啊，即係類似嗰啲咁嘅嘢啦。佢唔諗住真係要上戰場打仗啊嘛。咁啊，係咯。 諗住做衞生㗎啫。 啊， 唔係，其實真係我真係即係講翻頭先之前嘅問題，我真係好擔心而家個香港人咧，佢嗰個抗爭同埋不合作到可以支持到幾耐咧，真係好擔心呢樣嘢。同埋 呢個我唔擔心，擔心反而佔中嗰時咧，要踎喺條街嗰度瞓，又冇涼衝，又冇得翻工，嗰、那個就真係撐得唔耐。呢、這個佢呢叫咩咧？佢呢叫周末行動啫。 呢、這個叫打遊擊， 因為啲人禮拜六、禮拜日遊行，然之後禮拜日翻工， 係打遊擊。 喂，香港人啊，一至五翻工翻落去，禮拜六、禮拜本來都係要出去飲茶行波噶啦，咁都係出街啫。 不過仲唔同嘢咁解啫嘛？ 佢可以翻屋企沖涼，跟住而家瞓喺隔離又可以翻工。 但係而家個嗰啲僆仔慘啊嘛，俾啲黑警咁樣咧，根本咧你唔夠證據都叉住佢，第一句同你講，你同法官講啦。其實根本就係另一樣嘢，就係擺法庭上台。 但我有幾個嘢我想講講 啊，呢個係 LA 人小田有嘢講，係我啱啱佢入咗嚟嘅， 係 好耐。 頭先我想回應下你哋頭先話香港而家嘅情況究竟中國大陸究竟棄要人要權啦，定係要香港？其實我比較你同埋 Harry 哥講埋，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佢有部分出向係要有翻個權喺度。佢基本上香港其實要唔要？其實我覺得我唔覺得香港會有選擇權。嗱，頭先你頭先阿 Sir 話我哋成日講香港特別行政區，即係如果我哋咁樣睇翻轉頭，我有一個好簡單嘅睇法，其實香港特別行政區只係得個名嚟嘅。其實你講係冇錯，香港根本就屬於大陸，佢想點，其實你係冇權過問，因為佢真係個公，你係只卒仔，佢真係行個解放軍嚟，佢就啫嚟噶啦。其實件事係冇改變過，其實今日所謂嘅抗爭對我感覺嚟講係我覺得就係某個程度上係所謂黑警暴力啊，某個程度上只不過係大家喺衝突上面過咗火位，但係正常嚟講，你哋抗爭係啱嘅，政府唔啱，你哋去示威入行是啱的，當然過了一條線之後，可能或者講個暴力，但我不知道差佬那邊是不是真的咁變態啊？但係對我嚟講就係差佬不嬲都是有排黑社會嚟噶啦，佢會做呢樣嘢，我唔覺得出奇嘅。 其實咧，你繼續嚇， 即係我變相覺得今日佢出到解放軍入到嚟俾你睇，其實個權佢想，我覺得有個情況係佢未必真係會出手，或者真係會有武警落嚟。我哋又話齋。佢仲覺得香港差佬係頂得住嘅，因為仲有水炮嘛。但係問題有一樣就係話，佢落到嚟其實真係俾一個形象大家睇，你哋最後都唔會贏嘅。我覺得我感覺上，嗱呢個我只不過我 從嗰 個 角度，但係 即係我只不過係用一個我用一個好簡單嘅嘢去睇呢種嘅事啫。我絕對冇研究任何所謂嗰啲窮嗰啲嘢。我只講一個係一個阿老友話 偈。其實你有嘅，其實你講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咧，就係、是、可能。北京裏面有很多拳鬥，根本他自己都站不住腳，他根本 無暇應付， 已經去到一個 point 係唔 care 香港呢一隻叫做有用的手啦，可以咁講。如果係你咁嘅講法， 即係我會感覺上用一個，我從睇過去睇件事，即係我就係話，如果他去到呢一步，即係其實我都冇 expect 過佢會出，但係我有如果話，如果你去到某呢個地方，即係話呢三個月裏面不停有暴力事件啊，有示威。我都在某個程度上，我都會覺得中國會不會真的出兵鎮壓呢，或者會派啲出嚟俾你睇下咧？即係會出呢個步驟，其實佢出咗，我唔嬲，或者我唔懷疑會做。只不過係佢究竟幾時先會做呢個動作？當如果香港本身嘅自治權力或者佢嘅能力控制唔到呢一班我哋嘅市民嘅反應嘅話，佢始終都會出手去做。當然，只不過係佢睇幾時。但我會覺得 有樣理由咯。 大家理由就係話。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講一個理由，佢可以好多理由，但問題 就係搞 佢而家揾呢個理由就係話網上傳就係話有大陸嗰啲乜嘢官嚟咧，就係話 示威者搞事先， 示威者搞事先，跟住咧整死一啲警察，整死一啲警察， 因為你始終 或者做一啲流血嘅事件咧，就俾佢有藉口。 講真一句，就算警察今日嗰個黑警號、白警號，佢點樣做都好，佢最終仲有一個權力、有一個責任維持香港嘅穩定。當然你講緊我分辨唔到究竟嗰啲白衣人或者黑人點樣發生啲咩事，我冇話做，但係問題警察始終都有個權力，我要穩定一個治安，佢用咩手段，用咩方法，佢始終都係一個方法。 但係問題當然我哋話睇落係唔啱啊，但係對個警察嚟講，佢始終佢要做呢個權力係在所難免。當然會唔會係中央會叫佢咁樣做或者咩咧？學你哋話齋，我先我相信就係話佢一定係擺咗警察上台嘅。 當然啦， 嗱呢個嘅南韓當年咧就係因為第一個學生喺差館裏邊咧被虐待致死，而又激發成個國家開始暴力。 但係咧，其實咧，佢擺警察上台咧， 第一揾死。 其實你要擺警察上台咧，唔係一個重點，佢重點就係話咧，警察由七警暗角打獲開始咧，就呢班友仔，呢班警察就開始已經變態， 已經溝通埋。 係啦，因為佢第一個其實警察，因為警察第一個敵人咧唔係香港市民，因為警察第一個敵人都係警記者，佢係好撚憎記者，佢係好撚憎記者，因為記者俾佢捉到斷正。佢攞個七警俾人 criminal charge 係好傷警察，即係佢心理就唔知嘅。 我覺得佢裡面學即係教錯嘢喎，學堂嘅嘢點可以？你就算即係你幾憎記者都好啦，佢都要你都要同佢合作嘅喎。 佢咁但係佢唔係咁諗啊嘛。 即係當然共產黨唔係咁嘅思維啦，共產黨。 咁但係你香港警察成班都係覺得佢七警呢個啲蛋呢個好無辜，佢就咁執行任務俾你捉到判監係嘛？佢覺得。佢又開 嗰一，佢哋嘅 pride 受到損害，因為點解？我嘅公，我係為人民即係個公僕去做呢樣嘢，你哋去咁樣做呢件事，令到我哋受損。當然啦，我哋講呢件事，究竟佢啱定唔啱，我揭發咗啦。但係問題，佢始終有個 authority 就係我係公僕，我係要維持治安，面對任何情況，我都要呢個底線係走唔甩嘅。你警察，就算入去黑警好，或者佢咩都好，佢都有一條線啊！我一定要維持治安 ，even 到我用乜嘢方法，到最後可能我兩隻我射出嚟，但真佢最後用真槍實彈，佢都冇辦法。我覺得佢最後都係冇辦法。即 係呢個就係一般香港人思維，我亦都聽過好多係咁，就係、是、咁講，就係、是、話一種家長式嘅就話，喂，對阿 Sir 都可以係咁嘅，即係變相你嗰個人嗰、那個潛意識啊，已經有咗個階級觀念。阿 Sir 係高人在上， 同埋你 唔係警察係高官， 唔係佢係尊敬警察呢個 person， 唔係去警員紀律。 好坦白講，警察都係中三讀唔成書出嚟入去少年警察，跟住可過喺度做啲跟車仔， 都係有黑社會嚟，都係有難仔。 但係咧，你 麻麻地即係話啲人話喺度笑你俊仔，其實我就唔覺得呢個係我唔會咁樣去笑佢哋咯，即係我覺得行行。 我不會笑他們，但是我不覺得他們高人一等。 不是，但是為什麼別人笑他們，我要 解釋一下 的時候，是因為他們就是做太多事去拆警隊的招牌，所以人們才笑他們。 本身警察的英文都很難差，但是一 Facebook 啊，一放了上去之後呢，覺得警察英文還更加差。 不是，即是套那個廣告叫 Passing Out。 唔係，我睇過網上面有一條片，嗰個對住個外國嗰個神父嚟講係好差嘅，但係話真啲話齋，佢中三未畢業，你想佢點啊，大佬？你真係想佢更加呢個啦啦聲啊你！ 不過咧，我想即係回應翻阿 Alex 講嗰個點，我跳翻出嚟就係話咧 ，Alex 話佢始終都係會揀權力嘅。我嘅睇法到今天，我就係話咧，其實佢權力同埋金蛋，佢兩樣都想要， 但係佢掌權 主義。我覺得this point香港依家呢一個僵局就係因為佢揸唔到主意。 唔係啊，其實咧，你想講警察咧，其實冚單到一有另一個 point 就係話咧，香港警察有咩人管佢？冇人管佢，有咩人管佢？而家呢個律政司同佢配合一齊政治檢控啊，有咩人管佢？ 以前有廉政，冇咗啦， 係咯。其實唔係冇人管，係只不過依家國家重用佢，依家呢個時候。 唔係啊，我講嗰個體制啊，你覺得體制裡面根本係監警會都廢，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仲有咩可以？律政司你都同佢一齊政治檢控啦，佢話警察話檢控乜嘢，佢都 say yes， 跟住擺上 台。唔係，但係即係佢哋，即係所以人哋話佢哋笑佢哋咩啫，就係因為佢哋唔諗 consequence 咯。 我調轉睇啊！ 你一個文明嘅社會就冇 consequence， 但係去翻一個文明嘅社會，或者去翻以前港英嗰陣時，其實係。我哋 今時嗰時都冇一個正式，點解要嗰時候廉政公署就好啲啦？但係其實你今單一樣嘢就係你有冇另一個嗰、那個 system 可以 monitor 睇住警察？你美國呢度有啦。 唔係，同埋嗰陣時嗰個司法都冇咁政治工具㗎嘛。 其實我覺得咧，我反而調轉睇咧，警察遲啲咧，因為咧呢、這個係不嬲北京嘅思維。佢係唔會俾一個團體或者一個團隊咧做大嘅。 嗯， 我同意。 警察嗰個權一路係咁做大咧， 佢都會 就會 draw 到 attention 嘅。 係，功高蓋主。 咁係。 功高蓋主。 即係其實 答 案。我真的想講就話，香港警察你除即係所謂嘅監警會之外，有乜嘢可以管到佢哋咧？你唔同呢度 冇嘅，其實監警會都 係你唔同呢度喎，你到呢度呢個警察做咗少少嘢，你有 FBI 有 District Attorney 及住佢嘅喎。 佢如果佢連 同埋有一個巨額嘅民事殺傷，可以搞到個市， 同埋仲有另一樣嘢，傳媒監察。 咁啊，仲有咩補充？ 冇。 好。咁啊，嗱，我哋今日都話我估唔到，我作咗我哋十個 point 都講咗快過十幾 分鐘 啊！我超時啦。 好啊。咁啊，下次再見。咁啊，希望再做一位睇真啲嘅時候，就唔係去啲連龍場啊，即係連龍場嗰啲。嗱，我講明我哋唔播劇，但係我連龍場嗰啲本身我自己覺得都係行為藝術，但係我希望咧到時。即係香港唔需要我哋呢啲海外 星人。嗱， 我希望香港已經光復咗啦。 話時話你嗰、那個我哋嗰呢邊嗰個聯盟場，你起碼都放咗幾個禮拜。 唔係，我覺得佢一實質嘅用途嘅，除咗呢行為藝術，佢係 form 緊一個 voice 嘅，佢 strengthen 緊一個 voice。呢一個咧係一個抗爭實質嘅有效，可能唔係好快。 即係我希望我哋唔需要再做呢啲嘢，我希望香港 係再光復咗啦。 即係我哋做呢啲人唔係好事嚟嘅。 即係你冇理由年年都去講話六四節遊行啊嘛，希望六四。 即係呢個 curve 嚟嘅，抗爭就 curve 喺呢度，個聯盟場個 curve 喺呢度，但係我覺得去下就會嚟到，所以呢個過程都需要嘅。 OK， 好，下次再見。